黄伟文的前因后果。 本节目内容纯属个人意见， 意见可以唔同，但系事实唔能够歪曲。中共嘅太子党同团派斗得死去活来，呢个系政治斗争。但系香港 DBC 电台嘅风雨就系政治打压，呢一点必须认清楚，然后每个人可以自己作价值判断。我哋要被灭声，因为拥有权力嘅人唔欢迎我哋，唔欢迎我哋，因为佢哋觉得 DBC 嘅言论偏激，有碍施政。点解我哋嘅存在会阻碍特区政府施政呢？因为我哋为民发声，讲出咗香港人对民主嘅诉求，讲出咗市民对香港嘅理想。一个政府唔欢迎反对声音，只有一个原因，因为佢哋冇人民授权，佢哋对自己嘅施政冇理念、冇信心。大部分香港嘅传媒采取适应时势嘅策略，就入咗家奴争宠嘅圈子，苟延残喘。大部分香港人觉得既已回归，时时挑剔中央，无疑自掘坟墓，自讨苦吃。所以 DBC 被政治打压，大部分人仍然在梦中，唔知自己嘅应有权利、言论自由、新闻自由、选择权利都已经岌岌可危。中华文化好强调知识分子嘅责任，中国人读书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做到咁样就是大人，就是大丈夫。只有大丈夫才可以改正一个领导人的错误，为大人能革军心之非。所以孟子说，责难于君为之功，陈善卑斜为之敬，吾君不能为之策。领导人基于本身位置的局限，容易玩弄小聪明，责难于君就是功。陈善将好的东西报告上去，弊邪就是使上面不要走上错路，这个就叫做敬。至于掌握权力、拥有资源的人没有做好他的工作，就是贼。孟子是秉承孔子作春秋，褒其褒、贬其贬的精神，讲出了以上的政治结论。今日大陆因为一党专政的政治缺陷，害怕民众声音，憎厌意见，每年用7000亿维稳费换取和谐的假象。梁振英土共当家，以为跟贴北京就是公，灭声于民就是敬，自己就走入了为君不能、为之贼的千秋评价了。 今日是发展局局长陈茂波被揭发劏房丑闻的第81日，亦都是被踢爆酒后驾驶的第15日。即使市民批评他诚信破产，陈茂波都仍然未肯引咎下台。 根据公务员条例呢，如果你行为犯错，上司一定会俾封警告信你。咁样唔知道今次呢个劏房波呢，有冇佢个上司啊会唔会咁做。但仲有一样喎，酒后驾驶你基本上你就知道法律而挑战法律。基本上呢个行为已经就係构成咗一个接警告信嘅理由。 陈茂波，究竟你几时先会引咎下台呢？ 本节目通过数码广播 Now 571至577台 iTunes 苹果爽报网页同 Apps 以及互联网作多媒体全球直播。 本节目只反映节目主持及个别参与节目人士的个人意见立场。 政府和立法会协作得好，得分的不仅是政府一方，反之失分的亦都不仅是政府一方。 我而家唔听我讲大话，你立即交代僭建。 如果行政长官要匿喺我哋议事规则后边，系唔肯回答问题，佢唔肯向社会交代咧，呢个应该受到立法会同埋社会嘅谴责。 上一届嘅政府议而不决，今届嘅政府倒退到会而不议。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 好啦，8:13，今日星期嘅移播行动咧，每一个系即系进入一个直播室嘅同事，以至 DBC 嘅一个同事咧，难免有啲惊栗感觉，即系咧，我哋唔知道下一分钟咧有咩嘅事情会发生。不过同时有好多嘅惊喜，就系今日一个好大嘅惊喜啦，竟然出现啲风波嘅茶杯系一对好经典嘅组合。 就是吴明林加李锦鸿 啊，好嘢呢个梦幻组合啊！ 喂，明林讲起我哋嘅拍档喺港台应该系九七年之前， 九七年前 真系香港又系风雨飘摇嘅时候， 系冇错，嗰时应该都系九五年啊，我记得 系有几年就最关键时刻，我哋就拍档做呢个系九十年代啦， 得意啊嗰阵 啊，跟住咧我哋更加经典就头条新闻电视， 系犀利啊，做好耐，嗰个都做年几啊， 嗰个做咗好耐啊，嗰个真系系每个礼拜咧就俾大家喺个压力同埋政治，即系嗰种好想系冇出去当中有一种好微妙嘅舒缓作用。 我印象最深刻就系一次咧，我话扮乐舞啊， 系啦， 啊喺你个背脊刻上呢个精忠报国啊， 记得啊， 啊 记得， 好似咁上下嘢咁。 我第一次喺电视镜头 粉墨登场， 粉墨登场，即系并且裸露啊， 系裸露啊，裸体， 就系为咗呢个即系电视吓，就系精忠报国 啊，刻四个字。我哋要精忠报国噶， 喂，历史真系又不断重演啊！都一转眼都回归咗一段时间啦， 系啦，十五年啦， 啊，你都系退出咗呢、這个系呢个广播界一段时间啦，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咁啊，冷眼旁观啲十年八载香港嘅传媒生态改变咧， 就其实一路倒退紧， 倒退， 一路倒退紧。最大嘅倒退系点咧？我其实我最尊敬嘅一种journalism 系点样嘅咧？系咁样嘅。老板咁佢当然佢控制嘅社论啊咁样啊，但系其实员工咧唔需要听命于老板嘅，即系员工就系忠于个新闻，我呢个报道时候我系用呢个客观嘅报道事实，佢唔一定要跟老板嘅旨意办事。但系而家好啱惜，员工冇呢个选择嘅自由。而家其实好多老板咧都系即系点讲出钱嗰人就话晒事咁样，呢点系有少少倒退嘅。你问我唔系倒退，或者香港从来都未人到咁嘅地步啦。即系以前你知道大公报，即系以前嘅大公报，民国时期啊，即系不党不卖不私不盲，哇！呢啲系几高嘅理想咧。我哋真係好难做得到囉，即係读书人係好艰难，我觉得。 即係当以前文人办报呢，即係基本成本比较低啲，你可能即係几支笔几个人可以撑住。当而家呢个报业去到个现代集团嘅任何传媒呢，都係有即係个资本集中。 係 你睇香港嘅媒体就好微变化呢，大家其实都係上市公司嚟。 係真 係。上市公司你要係即係向股东交代呢，你个组织管理都要现代化啦，的确难咗避免，但应该维持住资本家出钱。传媒人或者报人办报呢个嘅系最理想嘅组合，但系咧资本家出钱之余，佢会唔会有其他嘅目的？或者话咧，其实我都唔谂住做传媒赚嘅钱，我达到某种嘅政治目的、经济目的喺其他赚翻。但系咧，如果你班人喺度即系左头左势嘅时候咧，喂你我唔系谂住个传媒赚钱，而系令到我影响其他，呢个就关键所在啊嘛。 即系香港好多报好多传媒蚀本嘅。啊！蚀本啲有人办嘅，日日蚀，诶，私银纸都有人制嘅，咁其实好奇怪嘅现象。不过我谂我哋都唔紧要，有个空迟下会越嚟越好嘅一个空间咧，就系网台，或者网上发声啊。咁可以一人网台得噶，两人网台，你自己有咩理想？咁睇下，当然呢个唔可以系 mass media 啦，系小众嘅小众，即系有时少到真系得嗰百零人听都会有。 系广播系窄播嘅。 窄播 嘅 narrow podcast 就唔系 podcast， 但啲嘢一定系要密集同有活力，即系同埋彼此之间又有一种嘅，即系随时可以连到线，即系话啲系你面对一个巨人，你冇得同佢打咧，你发觉啲即系兵仔矮仔咧，有时加加埋埋你都足以去改变嘅。嗱，你今日有一个几特别嘅国际新闻，讲到呢、這个新闻周刊 Newsweek。 系宣布佢个印刷版要停啦， 而家电子版啦， 电子版啦，呢个都系个时代改变， 会啊， 即系讲翻以前啲咁嘅，即系美国啲报业巨人、杂志巨人咧，系左右大局，影响个社会好深远嘅，即系佢即系赞边个弹边个咧，足以影响到个选举结果。但系而家咧，发觉都唔系啦， 系啊， 奥巴马当选。都是靠啲互联网啊，靠啲 Facebook 咁样去联系到，咁样都得噶啦。 啱啊， 社会改变咗啫， 改变晒，改变晒。同埋咧，就正话即系读新闻嗰位小姐，即系你啦， 即系你啦。 咁我同佢讲，即系我话，即系佢即系都好有兴趣呢行啦。咁但系我首先解释俾你知，呢行系好有趣，事实上好有趣，做新闻呢行，但系就系唔会发达咯。你想搵钱咧，就真系唔系做呢行。即系我哋就其实最紧要系简单生活。你又譬如网台都冇收入㗎，大佬真係好少收入㗎。做到网台能够赚钱呢， 暂时都做唔到咧，香港。 不过另一方面，即系香港嗰个社会，当然话有啲新兴嘅媒体、啲集播系即系网台或者系小嘅报刊杂志，但系毕竟佢哋公共平台嗰影系仍系大 嘅。 香港呢个社会大多数嘅听众读者都系诶睇翻传统报纸，系听翻传统电台，所以个公共嘅平台嗰影响力系好重要噶。所以你话， 其实呢个就系讲到香港电台作为一个公营广播嘅角色，但系佢做唔到咯，佢系更加远离公营广播嘅目标，而渐渐咧就系向呢、這个即系官台嗰度靠拢咁，呢点我觉得真系。是可以长叹息，真 系，即系我哋都系港台出嚟嘅人 啦、 都能够喺度叹息一声啦吓，咁啊，不过讲翻即系讲翻呢个烽烟文化，最近咧嗱，因为大家都知道，DBC 之死嗱，其中一个咧假设嘅死因 系 就喺言论方面对政府有太严厉嘅批判，甚至就不断去反对政府啦。這個、呢个咧表面政纲系成立嘅吓， 系 咁啊，呢个就当然就系讲到DBC 个烽烟文化。你睇个节目主持就知道，摆明出嚟咧，我哋系严厉批判政府吓。 唔系，我就咁睇嗱，呢、這个咧就我觉得梁振英政府应该有一个雅量。呢、這个雅量就系、是、喂，其实批评声音系唔可怕，一啲都唔可怕嘅。其实到咗万马齐喑，即系冇反对声音嘅时候，你就知道可怕。嗱，最近我睇到报纸，好多话将香港同新加坡做一个比较嘛，就发觉新加坡好似样嘢都领先我哋咁，啊，哇，无论经济发展啊，样嘢都好似好过我哋咁，但系佢忘记一样嘢，嗰种言论自由，佢系冇话知同香港比嘅。我哋俾你好多钱，俾你日日食山珍海族鱼翅，但系我唔俾你讲你嘅心嘅感受。你又会死得人噶，话俾你听啦。 嗱，你个讲翻就台湾呢个极端，台湾咧喺呢个即系蒋家皇时嗰个威权时代，对传媒完全控制。你搞到当年民进党点解喺立法会打交？ 系啊， 你唔打交冇人睬你啊嘛，咁咪打交啦。 系咯。 咁啊，但系当呢个布禁开放啦，百花齐放啊，台湾嗰啲遍地开花嘅电台、嗰啲传媒、嗰啲电视台，晚晚做烽烟节目，电视台十几廿个， 好滥噶佢又。 嗱，好滥啊！咁啦，佢经过个拨乱反正啦，有啲咧你唔得要淘汰嘅。 系，冇错。 你有份量，你有见地，嗰啲留一低啊嘛，即系话等个市场自己去啦。同埋咧。政府冇被骂到 㗎。冇。 你更加将社会好多嘅矛盾张力係透过嗰度去宣泄。政府聆听住严厉嘅批判嗱，嗰个镜子嚟噶吓， 系啊， 明林你熟读历史啊，你讲下贞观之治啦， 系咪？贞观之治就防元宁道如晦啊嘛， 即系你李世民个明君，但佢能够知人善入，同埋咧，即系会做镜子嘅， 冇错，冇错， 嗰个魏征佢好唔中意嘅， 系啊， 呢个乡下佬我点样听佢讲？ 系啊系啊， 但你要听佢讲。佢下系督住你噶啦， 系 你咁样先睇到自己真正嘅施政嘅问题，一 个 最严厉 系 嘅 市政，所谓政管之治最好嘅咯， 系咯 吓，你唔使讲我，因为我你知我好中意苏轼噶嘛，我就周时顺带咧都研究下宋朝嘅历史啊，佢开国啊赵匡胤啦，你知道黄袍加身啦，OK。咁佢有一个首相呢就叫赵普。 赵普 呢个赵普就冇咩点读书啊，即係读咗半部论语，竟然呢就以半部论语都可以治天下㗎啦。其实係笑佢㗎、即係佢即係冇乜点读书啊。但係即使係冇点读书，佢都能够对呢个开国嘅君主呢周时作出进谏。举个例，有一次呢就呢个赵匡胤呢就有一个地方嘅出缺啊，就问下赵普，喂呢、這个位你填咗未啊咁。啊有啊，我有个 recommendation 啊，我想啊，即系揾你李金鸿啊，咁举例啊。赵匡胤话：，有冇搞错啊？你揾李金鸿，我应该揾吴明林啊，即系咁啊。好啦，咁啊，唔接落佢嘅建议。于是咧，过咗一阵，即系直情将佢张纸啊，张纸条啊，掉咗地下咧。呢、這个赵普执翻张纸，事隔唔知十天八天或者两个月咁啊。赵匡胤又问佢：，喂，嗰次你嗰、那个啊个出决啊，搞掂未啊？又俾一张纸佢，咁当时皇帝都会议，哦，原来呢个即系有关呢个即系政府用人咧，其实系宰相嘅权嚟嘅，皇室同政府理论上应该系分开嘅，即系都仲有啲咁嘅概念。喂，嗰时系宋朝隔而家1000年有多，你谂下啊？ 所以香港嗰个倒退，其实我哋唔熟历史，冇读历史，我只顾眼前事，只顾眼前嘅。 政治嗰个考量，政治嘅得失嗱，呢、啊這个就要读下吓、啊，又系你最中意啦。 历史啊，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啊， 系啊， 钱穆老先生 啊，系啊，我就睇佢啊，成日中意睇佢噶。 你要读历史先得噶嘛？即系香港即系管治之道咁咁咩？你最近你讲嗰啲系讲什么积极不干预啊？呢、這个就夏鼎基时代， 冇错， 整个香港 甚至乎郭伯伟之前 一路郭伯伟开始夏鼎基发扬光大，你跟住历代嘅财政司政嘅政府跟住呢个政策，香港赖以成功吓。 系啊， 你唔系话一下子。发觉呢样嘢好似而家冇乜用咯， 唔 好呢样重要啦。你唔系嗰个精神喺度噶嘛，呢个就系重要地方。 同埋个社会一定要有相当多，即系容许佢有反对嘅声音啊！啊，真系骂不到个政府。如果政府系有即系掂对自己有信心嘅，怕咩你讲啫？怕咩你批评啫？系嘛？即系有咩咪应对下。其实冇批评仲可怕，话俾你听啊！你又唔使怕个乱批评嘅，即系话斋自自然咧，佢透过竞争咧，嗰啲劣评啊，即系劣质嘅评啊，就会。就会 派嗰啲淘汰乱噏嘢俾人听你嘅啫， 冇错，一定要言之有物。咁嗰啲嘅批评先至系真正嘅批评嚟噶嘛。 啊，咁呢个即系政府啦，即系我另一个角度睇咧，梁振英政府上台之后就俾人好多嘅即系嘅假设，假设你系赤化，假设你西环治港， 系、 你能够站出嚟去坚守嘅言论自由，我系捍卫言论自由嘅阵地， 已经系将呢啲嘢扫除晒啦。 苏锦梁呢一战。啊唔系个人嘅，即系仕途嘅得失，你系真正为政府话俾市民听，我系秉公办理， 系啊， 亦都冇偏私， 啱啊， 系啊。咁呢个就好简单要做到，但如果你方面系用侧侧搏唔多角，或者回避问题，吓、或者自己有某啲嘅任务要完成， 系啊， 你只会加深咗香港人对西环治港、香港赤化、 系 扼杀言论自由。更大假设咧， 会 行深一步嘅。 冇错，不过呢点咧又要几样嘢噶、其实我谂嗱，即系好多人都以前咁讲咧，一国两制之所以受到破坏咧，其实唔一定系由于西环嘅干预，系由于你自己本身香港人都守得唔稳啊，太多人咧就即系阿谀上意啊咁样啊，好多系败坏咗你本身守唔到一国两制嗰度。 啲要读鲁迅嗰啲啊， 你有鲁迅啦，真系惨啊！ 所以系要读书嘅，冇得倾 嘅。唔系，但系问题中国人，我觉得系好可悲咯。就系、是、即系从反反复复、重重复复呢啲咁嘅，唔通我哋又特别命运坎坷嘅？即系作为中嘅中国人，我觉得系好惨嗱。你而家好简单，你宏观喺呢个世界上嗱，你唔好讲话，譬如嚟欧美或者譬如美国咁啊。我最常引用个例子就系、是，喂美国咁，佢唔系咩民族嘅，咩人都有嘅， 大熔炉嚟噶， 熔炉嚟咁，黑人又有，喺东欧去嘅又有，本土生又有，华人移民有，哇佢点凝聚呢啲不同国不同？族裔咧，正所谓就系、是、靠佢立国理想，就系、是、平等、自由、人权，即系靠嗰个核心价值啫嘛，系嘛？喂，佢能够招来好多人、哦。以前譬如话你希特拉杀犹太人啊嘛，唔紧要，嗰啲犹太人咧，佢老实讲，即系美国出几万蚊美金啊，就要将你最优秀嗰啲人才罗置喺嗰啲实验室之下，英文都未识讲嘅，但系就会冇几耐之后就攞诺贝尔奖啦咁。 呢、这个就是香港成功因素，我点解个小渔港反成为一个嘅即系世界金融中心？呢、这个就系一个自由。 系 喺中国一个最动荡苦难嘅时代，香港小地方就融入咗香港即系中国好多嘅精英嚟香港。 系啊系啊， 去发展佢个梦想， 系 坚继续佢个坚持。即系讲起美国啦，我的早年有本书叫《大趋势》咁啊，研究咩啊？咁佢作者咧就佢讲个杨浩，佢话佢研究过美国就系有50个州咁样吓。 O K， 佢咧有几个州咧系最有活力、最具创意。呢州嘅特别地方就系佢越多不同人种喺度嘅 自由啊， 自由即系佢融入不同人喺度，即系俾你自由去发挥啦。咁嗰啲系个创意嘅力量出嚟，反而有啲州咧系同一种人喺度咧， 系 冇乜创意咧，嗰啲就发展经济唔好啦。 系啊， 我哋香港嘅经验就系咧，我哋喺各方面社会是容纳不同的意见声音， 是啊， 传媒一定要百花齐放，即是你有意无事令到一个即是有时候你虽不实百人或百人为你而死， 即是说 当一个媒体佢面临一个嘅倒闭面对死亡，政府系坐视不理嘅情况底下啦， 啱啊， 呢个系好有问题噶。 嗱，好简单，我哋唔系话睇先，大班你知道我哋都以前都系敌台嚟噶啦， 吓 敌台即系咁啊。对于佢好多言论咧，我哋老实讲真系不敢苟同，但系唔紧要啊。而家系要我呢个言论自由嘅平台啊嘛，啊呢个系非常之紧要，即系同埋即系我睇唔到有咩理由会即系言论自由受到咁大嘅打压，都香港人仲唔出声咯？ 即系所以应该即系梁振英政府系有一个雅量，系容纳呢啲不同嘅声音，系好重要啊！系令到香港咧，你讲嗱，我你讲开美国啊，不同嘅州份，我又谂起一个佢哋好经典嘅故事。你知道美国有啲州咧，系明令咧系唔准烧美国国旗嘅， 系啊， 唔准烧个明令啊。有一个案例就是有几后生仔就系烧你美国国旗，甚至乎将美国国旗而家好多人着一着当 短裤烧 短裤添啦吓。咁佢有案例呢、這个嗰、那个法官有一个名句真系好嘢，我大概我一细节我唔好记得，即系引用啊。咁就佢就啊政府梗系告你，因为州政府话明呢、這个州立咗例，喺法例嗰度规定系不准你烧国旗，有辱国体，国旗都可以烧，你想死啊？烧咁唔使讲，一定告你啦！一路上诉到最高法院啊，呢、這个巡回大法官唔知好似九个有五，卒之后来咧五个赞成呢个咧就系、是、上诉得直，即系无罪；四个咧就认为佢都系有罪。咁、那个代表五个嗰、那个多数嗰、那个佢有个法官就代表呢啲人发言嘅，佢有句说话真系发人心性。佢话美国系一个容许人烧国旗嘅国家，正因为我容许你烧国旗，所以你啲人咧亦都唔需要国旗烧国旗啦。 即系我谂到，即系近年嚟香港好多嘅系即系民间嘅抗争行动，当啲系显示香港民间社会力。但系咧，即系你下下要透过民间嘅抗争， 嗯， 俾人数人头吓，俾脚力，即系咁样嚟到令到啲政策改变，系好辛苦。 早轮反国教真系攰噶， 你点解唔可以即系从一个理性和平嘅角度 吓？系啊， 好多嘢系可以迎刃而解， 冇错， 即系刨丁解牛啊嘛。你政府你而家就乱斩柴，你政府辛苦，你民间辛苦， 辛苦。唔系虚耗好多香港嘅力量啊 ！TVC 呢段时间，你发觉我哋咁喺度撑力，系虚耗好多我哋嘅力量，亦都令到部分嘅优秀嘅主持咧， 冇错， 都难免系受到一啲嘅即系无形嘅压力吓。 唔系到底系要开饭嘅好多人，你而家二播，我播得几耐啫？你播一世咩？唔得噶嘛！ 好啦，播完呢个礼拜又唔应该唔准播啊，难播啦，播二播噶啦，难播噶啦，我跟住就 啊，嗰阵啲接管人员嚟啦，我相信十点应该到啦啩， 到就唔知发生咩事啦。即系毕竟，当我哋都要。即系继续争取啦， 系冇错， 唔可以广播咁喺政府广场、人民广场咧，咁继续系就向住 嗰 个地方讲啦。咁大家可能心机拧出嚟咧，咦，数码台冇声嘅，或者就去人民广场， 冇错，作垂死嘅挣扎。 吓，我哋要争取呢、這个吓，即系要抢救 TVC 嗱。我哋不甘心，唔单止系挽救 TVC， 系挽救香港好重要。 言论自由嘅平台， 长城我哋一定要去支持嘅吓。 嗯， 即系无论即系政府即系几大压力，或者经济上有几多嘅压力，即系。仍然觉得香港人呢是醒觉，不如咁睇返嗰个吓报纸嗰个全版广告。 是啊。 四个大字。 言论自由。 就已经是成为呢个好重要嘅精神嘅。 希望唔系成为绝唱啦。 啊。 政府同埋立法会協作得好，得分嘅不仅系政府一方，反之失分嘅亦都不仅系政府一方。 我而家唔听佢讲大话，你立即 交代僭建。 如果行政长官要匿喺我哋议事规则后边，系唔肯回答问题，佢唔肯向社会交代咧，呢、這个应该受到立法会同埋社会嘅谴责。 上一届嘅政府议而不决，今届嘅政府倒退到会而不议。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 早晨，早晨 啊！八点四十分，今日直播室咧高朋满座， 系嘛？ 其实都唔系嘅，有两个都唔系咩朋嘅，猪朋狗友都系，一个就郑家富。 所以话你口臭，只只口臭啊！ 你我口臭，你搞到人哋忽就而去拎手袋， 哎、 你累到我哋 DBC 俾人讲，呢啲叫做言论自由咩？啊！言论自由 唔系佢，你学得唔似，你应该一路行一路讲嘅。 系啊，呢度声好细嘅， 不过唔好讲啦。我哋欢迎同阿 你个口啊臭， 我哋同埋吴明林， 吴明林咧就嗰段片佢话佢翻睇过啊，都应该请佢讲讲。作为一个听众或者作为一个观众，你睇嗰段， 但我有啲惊嘅，吴明林太持平啊！ 你对正个麦先咧， 吴明林，好啊，太持平呢样嘢， 吴明林太持平 啊！唔系我讲，我 最重要咧，我要介绍吴明林。 系好 啊，吴明林咧，佢嗰日走嚟咧就啊，即 系 老实讲，我同佢好老友记嘅，即系我哋虽然唔 系 好深交，但系就。我唔知佢欣唔欣赏我啦，即系互相尊重啦。 我嗰日都话大班肯定系一个人物， 人物喎，人物 肯定系一个人。 文 人文好紧要 啊。即系意思英文咧就 character，character 即系有性格， 性格啦。同埋佢开呢个所谓即系封烟嘅一个先河。即系我哋以前呢个封烟节目啊，即系老实讲系自从大班之后咧，先至成为一个。 唔好讲呢啲嘢啦，咪你我揾你嚟鼓吹，咁啊系咁啊，吹下我啊，吹下你。 唔系我原本今日嚟咧，最主要读新闻噶咋。 系啊，我仲要读咗一 次。我头先七点听到啊，好好听啊， 得唔得？ 得，点唔得？ 嗱， 嗰声够熟啊 嘛。我哋今日 辉哥话我，我话你唔好啦，唔好读新闻啦，做呢个啦咁。我原本嘅目的就系读新闻。 做嘉宾，做嘉宾。 见到你，梗系要搲你入嚟啦。 啊，好，唔紧要。 我哋而家进行环球直播，亦都系历史嘅时刻嚟嘅，因为今日咧 好难得。 其实如无意外啦吓，亦都冇意外嘅。我哋礼拜就停播， 系系 系。我唔知道有冇意外咧，因为十点之后咧呢间公司咧，其实而家已经系噶啦，不过未执行啫。因为我哋其中一位股东话唔系，我哋而家联名嘅四个股东，而家终于咧走出柜啦，有啲人。出咗櫃咁四个股东呢、oh. 一起呢去法庭就申请咗一个接管令。 臨時嘅呢个系。 呢个臨時嘅。29号晏昼晏昼两点钟呢就会个法官再会听我哋呢一边、因为呢个系单方面申请嘅。我哋会唔会要求撤除。咁但系呢个接管令啊，即系由呢间 Deloitte 啦，原来啊边个有份嘅？方黄吉文有份嘅， okay, okay, 即系方黄吉文呢，全部咧我啲亲家嚟嘅。嗱，佢会嚟接管，其实已经接管咗呢间公司嘅， okay, 就已经呢、這个何国辉咧，虽然仍然叫做 CEO，但系就冇实权噶啦，我仍然叫做台长都冇实权噶啦，系由呢间一间会计师楼派两个 partner 嚟，当然收好昂贵嘅费用啦，呢、這个就唔使讲啦。但系呢个咧就黄彩标向法庭保证佢有钱俾嘅、如果公司冇嘅话，又系入公司数嘅。嗱、我讲紧呢个法庭消息啊，律师啊，我唔系讲紧公司消息啊。嗱，因为我有禁制令在身啦，我本人又嗱，我又。唔系台长啦，即系佢揾一间会计师楼，我就唔知点样可以接管一个电台。我真系唔识啦。 喂，净系呢一个理由啊，你苏锦良就唔可以匿埋喺个办公室唔做嘢啦。 咁所以十点钟咧，佢就先礼后兵。 系， 琴日通知咗何国辉话会今日十点钟进驻底台，即系个 DBC 电台。咁所以十点后发生咩事咧？ 大班，我学你啦。而家咧8:44，我哋请我哋嘅监制咧就9:00就打电话去揾苏锦良嘅办公室，请问佢如果一个持牌嘅广播公司啊，原来交俾啲咁样佢未曾 认可嘅公司，因为法庭佢唔可以抗，佢唔可以同法庭对 抗。我唔可以请教苏锦良局长发表意见嘅， 佢可以发表意见。我意思是话佢冇嘢可以做，因为法庭。 但系佢唔可以阻挠呢个接管令 啊嘛，可以阻挠呢个接管令。但系当然你可以要佢仍然可以叫双方股东开会。 呢个就系最重要。 立法会咧， 所以话局长个角色啊嘛。 立法会亦都召开一个聆讯啦，已经俾咗日子我哋噶啦，亦都咨询咗我哋噶啦，就会邀请我何国辉。李国章、黄楚标，咁当然佢哋呢个唔系特权噶，咁所以佢哋唔理佢嘅事啦。另外有员工代表，咁梗系推举你两位啦，或者做下黎执份啦。咁另外我相信一般啦，如果我做主席咧，呢啲咁嘅聆讯咧就会俾公众参与，即系公众可以报名去出席嘅。我哋嗰时嘅 坐喺度就唔系坐喺公众席啦。 咁样，我建议咧，就咁保第一次嘅聆讯咧，就以双方而家即系 交代先， 交代 先公众。 因为咧，你 咁啊，听众可以有代表噶，可唔可以？ 唔系太多， 一个听众代表。搵翻我哋嗰阿叔啊， 都可以。不过咧，你想想讲嘅公众聆讯都系重要，因为呢个系一个公众嘅。 嗱，咁啊，起码立法会呢个资讯科技及广播委员会行咗第一步啦。 啊， 哥， 呢个好，呢个好。 OK， 咁佢已经问我攞日子啦。OK， 定咗日子，我唔记得几号啊，可以话我一问我秘书，可以俾翻啲日子你啦。嗱，咁所以十点后 DBC 变天，会发生咩事我唔知道，所以我今日走翻入嚟。 Okay, 第一就当然见到吴明林啦， 系 即系有 阿郑家富又有阿林毓华喺度，呢个历史时刻， 历史组合。 一明林当年咧，因为我哋风波咧茶杯咧，就打低晒全香港啲电台，喺18点到10点，咪益咗吴明林噶。当年嘅张成双做 CEO， 唔系先咧，你要 rewind 一下。 先系啊， 先系大姐张敏仪咧，就系专登喺加拿大拼佢翻嚟。 其实我真系益咗你好多次。 系啊，真系啊。 饭都未请过一餐，破格。大佬因为有风波啲茶杯咧，破格。喺多伦多十面金牌， 温哥华， 我唔想话，我唔知道中唔中人话去边度翻。 冇所谓， 冇所谓，加拿大都。 温哥华召佢翻嚟，破格，仲要俾最高嘅人工，即系嗰个系破格。 咁俾专业人士系应该俾一个合理嘅 酬劳。即系呢，唔系咁想，港台有规格噶嘛？即系破格嘅，真系破格呢个事实啦。 有少少，有少少。 我好客观呢个破格。 啱。 即系高过周融嘅，即系佢破周融破唔到佢格，周融都系破格，不过更破格。咁啊，请佢翻嚟咧就主持九十年代同我哋打对台，跟住之后咧张成双咧就走咗去新城。 新城系啦， 佢第一样嘢要做咧就平息你啲风波。 好嘢，节目名觉得好啊， 个名就 一流啊， 一流请咗 我同阿萧若元 高薪礼聘， 系啊， 就萧若元同佢两个做主持， 系。 不过咧就。 平息唔到啊！ 行下边啦， 唔系唔可以话行下边。 一约台 系啦，唔系，事实上都可以啊，分庭抗礼，分庭抗礼。 你中意点讲？ 不过我一样，阿明林可以唔发表意见，不过我作为一个听众，作为一个旁观者可以 听 嘅。萧若云唔系一个好嘅系拍档主持嚟嘅， 咁啊系。 佢一啲冇兴趣嘅话题，佢就坐喺度。 嗯，佢又唔讲啊，啱。 同埋净系讲历史嘅啫嘛。 唔系，佢博多才， 佢中意嘅嘢系啦，佢所谓博多才，佢好多意见啦， 唔系常识噶嘛。 唔系对新好多啲经济方面啊，香港发展嘅好多创建。 我讲呢样嘢俾你听啦，琴日你讲完啲嘢，我唔驳你啊，而家驳 你啦。嗱， 呢世界有两种人嘅，一种咧就叫 book smart， 系 嗰啲就哈佛读书嗰啲人。 OK， 所以点解有本书出咗叫做教你哈佛唔教你嘅嘢？你同阿我唔讲你啦，即系起码阿萧啊老萧咧就 book smart， 嗯， 佢仲有少少 street smart， 系 我哋呢就系 street smart， 哦，即系唔同嘅， 哦， 但系做呢啲民生嘅嘢咧，老实讲咧， 系 就真系要有嗰个。民生嘅触觉嘅， 要 你读几多书都冇用嘅呢样嘢。 啊，应该咁讲，两样嘢配合。 不，你可以令到你动听啲，即系等于黄毓民咁，你可以引经据典。我哋就唔中意引经据典嘅。 唔系你有街头智慧，但系你要熟读历史。 咁啊最好啦， 因为历史系一个借鉴嚟噶嘛。有啲嘢其实历史发生过噶啦。 咁你睇下我咪知咯，八次封咪。 咁啊就咯。 喂，我而家听你三个好似系龙凤大茶楼讲翻，即系想当年，跟住啲网民都一样啦， 系咩？ 将你哋两个吓， 哇！啲 咁鬼靓仔嘅呢条友， 好靓仔噶， 啊！哇，犀利真系，而家都有翻咁上下， 系啦系啦， 而家超华都有啊， 而家似个佛啦，而家 我同阿明林做头条新闻嘅时候咧，系啊，梳晒头发噶，我哋系。 正话 我 又 讲下，我作为听众咧，听下唔明。 我成日访问你噶， 你系嗰阵时系，但系我一路做你嘅听众咧，我觉得你系一个相当。即系如果真系持平咧，我哋真系要向你学习。 要， 同埋你系不温不火， 专业啊！ 对于我哋呢啲即系有时好燥嘅，真系 即系有时啲啊。 寻日嗰度咧，阿兄前度咧，如果你有啲铺排咧，就听众会更加明白啲。但系好多听众系 因 为 咧， 点解你咁 太多背景，大家之间嘅 阿林德华，我哋都好老友啊！我又用我坦白讲句，你寻日可以做得更好。 我就系想你讲呢句， 做得更好。因为你当你有两样要做嘅，第一，当阿郑家富好激嘅时候咧，你应该要少少 stop 嘅。喂，家富，你停一停。阿兄姐，而家到你讲，咪要停一停。咁啊，另外就有一度地方你插嘴咧。嗰度啊，郑家富就话：，喂，唔怪大巴话你收声。嗰度你嘅插嘴咧，真系冇意思，即系 irrelevant 啊。你周时有好多 interruption 系 irrelevant 嘅。但系我呢个 pause 咧，系一个 punch 位嚟，好好嘅。 佢唔系 punch 位， 你真系 punch 到我，因为你话我冇资格佢讲，咁大佬咁我 有时咧俾人。 即系我揸紧架车， 系佢唔等使啊！ 我揸紧车，我惊百几米，佢突然太兴逼我，架车即刻打转， 系啊！ 我就咧手忙脚乱， 俾你证明到你系一个好嘅车手。哇！原来可以咧咁样都转翻转头嘅，系嘛？ 不过咧，我觉得琴日整体一句咧，我希望即系我自己都要检讨，我系明白嘅，因为我即系我现场我都有对啊刘慧卿。有两次讲我对唔住， 你嗰啲唔算叫对唔住。 其实呢啲唔系噶，呢 你嗰啲对唔住口头禅，你 真系新手旧恨嚟嘅。 咁啊真系对唔住啦，咁即系 其实我又唔明嘅，当你同一齐瞓嘅，街，你唔好望住我先。你又阻出我讲嘢，你一望一望我，即系窒咗，即系食咗个字。你当年同佢一齐瞓街嘅手拖手嘅， 系翘住添， 翘住瞓街，你同佢翘住瞓嘅当年。 唔系，即系咁讲。 所以你俾人哋今日啲外国报章。就系、是、咁样， 唔系即系咁讲。有时人生咧、啊， 一齐瞓街 喺十几年，喺呢十几年里边嘅大家嘅，即系可以讲话不同嘅， 道不同不相为谋， 恩恩怨怨，以及咧双方自己喺呢啲政见问题嘅不适咧，有时系即系好难持平。就系呢个 刘慧卿嘅人系点咧？即系我同佢识咗好多年噶啦，亦都老实讲，曾经都系啊亲密战友嗱。佢个人咧就系咧信我写枪， 哦 ，OK， 逆我者死， 哦， 即系你信佢咧， 嗯哼， 佢好撑你噶， 嗯， 亦都可以揽头揽颈做老友 ，OK， 但系逆佢咧就冇计倾噶啦，所以而家佢就杯葛 DBC 嘅、 嗯， 所以琴日佢嚟咧，我要避开嘅， 嗯， 因为都系由我而起啊嘛 ，OK， 咁所以林毓华系。所以佢琴日咧睇翻啲帶咧，佢鬧林毓華噶，你又話叫我嚟有得講，咁都叫你有得講。 喂，一開頭出嚟講 DBC 我都幾好噶，冇問題噶，係我拍檔突然間岔咗講第二樣嘢啫嘛。 唔係啊，林毓華 嗱，講翻講翻啲新仇舊恨先啦。嗱，有一樣嘢我最唔滿意係到今日耿耿於懷對啊劉慶，都唔係今次杯葛我啲，我唔講咧，人已經變咗啦，即係人變咗，我對佢冇期望啊嘛。但係有一樣嘢我係好慶。当年领会，我同阿长毛大舅孤军作战，阿陶君衡嗰阵时系前线嘅秘书长，佢积极参与嘅，其实佢系幕后黑手之一嘅，即系佢系同我联系嗰个领会 诶， 嗰班反领会嗰班老人家 嘅，唔 系佢老人家嗰个组织嘅，嗰个领会 watcher 嗱，佢系支持领会，你知唔知？刘慧卿洗还手就找了那条友叫什么名字啊李默说他呃他的男人。 嗯我恩新讲。 恩新讲。 是。 动议在前线炒了啊陶君衡。 嗯。 说因为他未经过党同意去支持领会、嗯、反对领会即是支持我们、 嗯。 前线立场是支持领会上市的。 嗯。 如果不是不用炒过秘书长嘛。 嗯。 所以由那阵时开始我就刘慧卿你什么人来的。 嗯。 啊！仲有何秀兰咧，当时吓、啊，即系呢啲系咩人嚟嘅？ 嗱、啊，不如咁啦，趁住三位即系广播界吓、 啊， 你哋咁样经验， 我哋巴闭我哋， 我就唔系红裤子出身啦。嗱、 這個 啊，根据以琴日咁嘅水平 咧， 嗱、啊，我想请教你哋嗱，作为即系当然一个被访者咧，你可能系被一个即系一个主持人，可能有啲好尖锐嘅问题。嗱、 嗯， 我确实我睇翻我自己琴日名带咧。我系几个问题，因为即系真系要中大家对民主党嘅一啲嘅要害，佢要答嘅。 嗯， 但其实我俾咗时间佢答嘅。 唔系佢嗰话赖冇时间讲呢个唔合理，因为有整整嘅十分钟佢可以答。 其实我觉得唔系郑家富，即系我撩起呢个话题噶、 嗯。 但我觉得一样嘢， 嗯， 是其是非其非，一个人民心嘅、嗯。你认为你做咗你？本分唔需要解释嘅， 唔系我惊系累咗啲， 唔需要解释，冇累嘅，唔系冇累嘅，你 即系有部分网民都话喂 DBC 打紧仗， 我可以讲俾你 听，界 我严正声明，我话俾你，我从政我 戒啊， 唔系呢个就落场打啦，但系你话离场咧都从政好多年啦， 喺加拿大嘅时候你都唔知嘅咋，喺幕后 黑 手嚟，我话俾呢班人点解今日佢哋冷待 DBC 咧？其中一個原因咧，我想借呢個機會講俾啲聽眾聽，等佢哋唔好失望。除咗政府，除咗甚至乎你話阿爺好咩好，視 DBC 為眼中釘咧、 嗯， 就算呢啲政黨， 嗯、 一啲甚至乎壓力團體啊，即係民間組織，都因為嗰個政治個形勢比人強咧、 嗯， 有時佢做啲嘢出嚟咧，可能係會俾人覺得佢係出賣咗。 支持者啊，或者唔好去到出卖啦，或者 compromise 啊，妥协咗啊。但系 DBC 系个照妖镜嚟噶嘛，我哋就系我唔理亲疏冇别咁，尤其是有个 Q 仔喺度，佢全世界人都乜都得罪晒噶嘛，佢可以啊， 同你一样啦， 唔系佢衰过我， 我仲衰过你， 衰过我，衰过我， 都好难得， 好难得噶。DBC 其实 好啫，大哥， 系你添啫。 嗱，即系个问题就话 啦，明林你真系， 但呢啲人咧。佢系借个势， 系系冇错。 好似琴日啦，刘慧卿咁，嗱，佢已经民主党从来冇支持 DBC 嘅，民主党系被逼嘅，唔系佢真系唔系俾面林旭华，你唔好以为林旭华咁把炮，你叫一喐啊，刘慧卿你系因为啲选民，你睇到 Facebook 日日写信俾民主党，日日轰佢哋话我唔投票俾你，我投咗票俾你，你点解唔赞 DBC？ 佢嚟做 show 嘅 ，OK， 但系好难得，阿郑家富俾咗个机会佢， 系。 佢乘机同你反面， 一怒而起， 咁就变咗佢走出嚟。我点解撑 DBC？ 冇错，冇错。 呢啲叫言论自由咩？佢琴日已经做咗条伏线啦。 系 刘慧卿都好叻嘅，资深嘅，仲资深过呢个。 唔系，即系我奇怪嘅 就好多， 佢有足够时间答辩。 唔系净系佢啊！我话俾你，我唔点名啦，因为我唔系 Q 仔啊。 系 系，仲有好多呢啲团体。 哦，我明啊，我明啊。 你明唔明啊？ 我明， 即系同我哋保持一个距离。 系， 好似又好支持你。就揾嘢嚟賴，咁梗係賴大班啦，最好賴啦。你報大針啊，今日你移咗社， 而家乜嘢賴你治好噶 啦？係我啦， 係啊係啊。 跟住咧就同你保持距離。 嗯， 嗱，我都唔知你哋搞乜，大班係信唔過嘅。 啱啱啱。 所以我就唔撐 DBC 啦。 信員工代表咧有兩位喺度， 唔係啊，呢啲係錯噶，呢啲係荒謬嘅。 係啊， 嗱，我話俾你一樣嘢，點解咧？唔需要信人嘅。係 啊， 我啲聽眾係 啊， 冇聽過 DBC 人。我就学阿刘慧卿讲，翻屋企瞓觉啦，早唞啦。喂，听个 DBC 啲人，你撑嗰个一个平台，唔系郑经涵，郑经涵点样衰都得噶。一个平台可以有衰人，有好人，唔可以一个平台里面全部一种人噶。如果 DBC 呢个平台得一清一色一种人咧，呢个就冇人听噶啦，亦都冇人支持。DBC 系养白，仲有社会嘅缩影，一样米养白样人，你可以容纳一个口臭，或者甚至乎你认为佢啊。对佢诚信有质疑嘅郑经涵，你可以容纳一个口不择言嘅 黎 质佛，可以容纳一个咧专 喺唔适当成日 打 岔嗰个 话题嘅林旭华，你可以有一个咧唔知点样形容郑家富嘅人，一时咧就师奶杀手，一时就师奶凶手。我唔知系咩人， 有试过师奶凶手咩？ 咪琴日凶手咯， 系喎。 你咁样话刘慧卿系师奶，你 师奶我哋 DBC 最多师奶嘅听众。师奶唔系一个，嗱我讲清楚啊， 唔系 贬 斥 嚟 噶，贬斥嚟。 师奶系全世界，我觉得 系 最值得尊重。 即系 ladies 啫， 唔系 ladies， 我哋系净叫师奶噶啦，师狗系最 家庭嘅角色系好重要嘅，真系。 一个男每一个男人，每一个家庭背后一定有个女人，嗰女人就系师奶。师奶叻过女强人。嗱，点解我话师奶唔好妄自菲薄？我哋啲女听众，你做师奶，你叻过女强人，因为你放弃咗自己嘅事业， 唔系守护家庭。 我喺屋企甘于平淡， 当然啦。 相夫教子，我叻过邓莲如，我叻过林郑月娥。林郑月娥咧就抛夫弃子，喂师奶系值得尊重嘅，所以我从来讲师奶咧，我已经俾面啦，阿刘慧卿噶啦，佢唔系师奶，真系唔系， 好啦， 佢就政客。 大班嗱，新闻之后咧，我哋都有请朱耀明牧师， 可以见唔到 李 卓 人咧，李卓人可能而家仲嚟紧啊，新闻 立法会员经常。 本节目只反映节目主持及个别参与节目人士嘅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政府和立法会協作得好，得分的不仅是政府一方，反之失分的亦都不仅是政府一方。 我而家唔听佢讲大话， 你立即交代僭建。 如果行政长官要匿喺我哋议事规则后面，系唔肯回答问题，佢唔肯向社会交代咧，呢、這个应该受到立法会同埋社会嘅谴责。 上一届嘅政府议而不决，今届嘅政府。倒退到会而不已。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 李仪今日在苹果日报的文章就是说抢救 DBC， 今日下午五点开始，一连三日 ，DBC 将会在政府总部进行生死存亡的直播。DBC 事件是不是有可能发展成为好像反国教咁样的死魂呢？睇嚟就并不乐观啦。原因之一就是传媒和公众未搞清楚 DBC 事件是注资纠纷定是政治问题。虽然注资纠纷它的背后是非常可能是政治问题，但是易播的一方未能够提供足够证据。而第二个原因就是大概同埋大班郑经翰嘅煲胎针灼蚝有关啦。而公众对于曾荫权嘅印象就认真麻麻。但系虽然就有疑团，但系就不能够否定基本嘅事实。基本嘅事实就系 DBC 自启播以嚟，对于越嚟越港共化嘅特区政府所作出嘅尖锐批评，而 DBC 嘅死亡绝对系令到香港少咗一个非常重要嘅独立舆论阵地。喺大部分嘅传媒已经选择向西环同埋特区政府靠拢，并且自我审查嘅时候，香港政府、香港咁多个媒体同埋市民嘅言论自由都应该感到唇亡齿寒啦。因此喺呢个关键嘅最后三日，爱自由嘅香港市民，尤其系传媒人士，唔该你去到政府总部前参与 DBC 救亡行动啦。而另外，郑经翰喺信报嘅大班人语咧，题目就系话 DBC 灭声背后的原因。佢就系话由 DBC 一群主持同埋员工发起嘅义播云天七日情行动，现正面临阻挠，因为香港数码广播有限公司嘅部分股东已经入禀法院去申请清盘，义播行动可能将会受到阻挠。不过，一个反对灭声、还声于民、争取 DBC 复播运动行动委员会，除了坚持继续义播行动之外，今日下午五点将会在政府总部的公民广场举行集会，直至去到星期日晚上深夜为止噶。而原因就好简单，因为他们认为 DBC 事件发展去到现在，已经并非只是股东之间的争拗和商业纠纷问题，而是关乎维护公众利益和捍卫言论自由的问题。所以任何人士只要是热爱香港、守护本港核心价值和支持言论自由的人，都是应该有权利和义务挺身而出的，以实际的行动向不义的当权者说不，争取 DBC 尽快早日复播。所以 DBC 的事件现时已经演变成为公众向特区政府问责的问题。负责广播政策的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苏锦良再没理由置身事外，不介入事件，采取必要的行动，是责成 DBC 股东履行对于政府的承诺和股东的责任，令到 DBC 可以继续正常运作下去的。而 DBC 濒临倒闭，本港传媒绝大多数态度冷漠，不闻不问，一系就将事件曲解成为股东之间争拗的商业纠纷，一系就以资讯科技的技术问题质疑数码声音广播的可行性以及在市场上面的生存能力。而大班亦都话，其实同属传媒一份子，他们是你应该明白到物伤其类的道理。不理是什么原因，任何传媒机构无端端倒闭，都是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空间的收窄，更加何况是 DBC 摆明是全香港批评政府最激烈的传媒，企在最前线，讲到 DBC 的被封杀，没有政治的原因，看怕哪一个都不会信啊。但是对于未获发免费电视牌照的王维基，即使他声明和政治无关，传媒就热衷报道，口齿薄皮如此，不是奇怪得好出奇的吗？而最后大班又质疑，为什么传媒和政客以至所谓的知识分子冷对 DBC 的事件，更深层次的原因其实就是他们都有既得利益，害怕铁面无私的舆论监察。 DBC 的精神就是以事实为据，作出主观的批评，不单止对待掌握公权的特区政府和权贵都是，对于其他传媒、政客和知识分子亦都是没有例外，因而成为名副其实的人民公敌。难怪 DBC 的倒闭只是会令到他们或明或暗在这里嘲笑，而不会施予援手，即使事件的性质合乎社会公义，他们亦都是会找个机会找个藉口开脱，极其量亦都只是会口头报效 pay lip service，一于口惠而实不自已。 封闭啊！ 早晨，早晨， 好点做翻？早晨， 多贫换咗，咁而家有李卓人喺度。 早晨，早晨。 我准备离开直播室噶啦，讲多两句我走啦。 亦都有朱耀明，你应该呢度咧，多谢两位咧，系作为撑 早晨啊， 撑正大班撑 声于文嘅监察人， 系啦，系啦， 捐款监察人， 托管人啊，系啦，即系多谢两位。 系唔好咁啊！ 嗱，我哋而家正在进行最后一次讲啦，环球直播啊，爽报一传媒嘅。嘅平台咧就會有影像環球直播，咁當然通過大氣電波可以收到 DBC 啦、DBC 嘅網頁啦、DBC 嘅智能手機應用程式啦、Apps 啦，再加埋呢、這個啊 Now TV 571至577台，同有一個 iTunes， 咁另外咧就仲有呢個香港人網，即係蕭若元嗰個香港人網咧，亦都係。转播嘅， 而家俾人赚爆咗啦！我哋嘅听众话 系，咁啊，仲有咧就系有非法广播，但系嗰啲我就唔清楚，嗰啲就人民电台嗰啲民间电台， 民间电台， 好似而家有打官司，而家又去终审法院啦， 系啊， 好似有份噶， 我有份啦，俾人告啊嘛， 呢个合法嘅，唔使惊，不过你 一唔紧要啊，还掂嗰单都俾人告，依单我都俾人告埋，有乜所谓啫？ 十点系嘛， 为咗言论自由，为咗。 民间电台嘅诉讼，我都系另外一个官司。 啊，你系啊， 不过我系参加街头嘅播出，所以咧而家佢喺法庭拗嗰样， 我而家终于知道咧， 个个都系官司在身咁 啊！我有个金正力， 全部系被告。 我有三单官司，我有三单。 唔系今日我有单官司啊，我有吓十点钟宣判。吓咁咩官司咧？我哋入去中联办抗议，入到去里边正门口，吓因为佢开咗门俾我入去嘛。吓咁话我非法集会咁样，又十点。 有咩事我 去探你家？你唔系探家？ 唔系，问题系 边个？ 唔系，问题系边个探边个先啊？我又话， 求晒咯。 可能我探佢先都唔定噶。 呢一班阿伯真系麻烦啦。 即系终于你咪知道点解 DBC 要被 同学会？ 你个个咩咁鬼重嘅？ 以呢样嘢为名，咁你两 系得一个有苏哥照住嘅，朱木咧冇事嘅。嗱，所以证明一样嘢咧，你哋系要信教。 咁你仲信？ 你要信耶稣？ 咁你自己 我有信耶稣，点解我唔得噶？我都系俾人告噶。 你冇教错嘅， 你要谂下喎，真系大班真系要谂下啦。 大班你真系，你都要尽快信，你唔好白白侵咁样。 我系我绝对相信咧，系有即系有主宰嘅，呢个我绝对相信。 系， 我觉得咧，一个人做坏事咧，可能今日你见到佢，身光颈靓啊，所谓杀人放火金腰带，但我唔相信系冇报应嘅， 系 啊，一定有惩罚嘅，所以我绝对相信。 即系若然不报， 时辰未到，我哋嘅时辰咧就好快啊，仲有几十分钟，仲有个 俾两位嘉宾， 我走得啦，我走，我要去林，可能咧我 你要被接管， 可能我 office 坐多个零钟头，我都要走噶嘛，都要去坐翻张凳， 被接管，好啦， 乜交俾你啦， 系啦， 好似讲到去执包袱咁样，真系大镬啦，去执包袱咁样真系惨啊，真系。 慧兄啊！言论自由， 应该高音少少啊！唔该你， 呢啲演技好差 啊！大班就离开咗直播室，咁啊，即系佢专程留喺度咧，喺直播嘅时段，多谢两位嘅，因为咧，我哋其实要揾一啲德高望重嘅社会嘅人士嚟作为睇住。社会上面支持撑 DBC 嗰笔钱啊，而家咧我而家攞紧一个最新嘅数，但系截止到前日未有，最琴日最新，前日已经去到220几万，七日里边220几万， 即系睇到人心所向， 人心所向， 因为呢个涉及咧言论自由咧系香港好重要嘅一个价值之一，我真咧。即系我哋将来咧，听到都系啊中央嘅指示， 系 一面倒吓，好似大公今日论。 系 哇！呢、這个新进嘅工联会议员发言真系冇得顶啊！ 吓我一跳啊！我喺电视见到哇，喺街市卖菜嗰度， 民建联， 民建联 吓，民建联， 系咯，吓死我真系， 系啊，吓死啊吓！哇！真系 嗰个奖咩话？ 蒋丽云，哇！听到我耳都侧埋。 哇！ 所以咧， 点样反应嘅喂？ 我走都走唔切啦，真系吓死我！真系突然间， 即系竟然走咗个刘江华之后，哇！原来即系嚟啲啊，真系仲啊，令到你觉得即系嗤之以鼻。 喂， 我 觉得咧，听到新闻话有个好特别嘅警方有特别嘅用具吓，对付示威者 系 就系咧，好似喇叭咁。 一开大嘅话咧，佢啲声浪咧就好高，震到你晕为止。喂，咁你声音震到你立法会晕未啊？喂， 震到晕噶啦，真系。即系佢一开声我就晕啦，即刻。 毕竟言论都系自由， 仲有 一个 中 立嘅办法。仲有一个我记得如果讲喺选举论坛有人期望佢喺呢个即系左派啦，当然期望佢喺呢度嗰个陈咩斌话 陈恒斌， 陈恒斌都好过口都好需要好多朗口水㗎喎，听讲係咪即係所以大家都仲要慢慢等啊。而家陆续呢，即係我相信喺立法会呢，即係呢一种嘅声音呢，同埋你哋今天啊人啊财务委员会开始又话修订呢个嘅即係啊，竟然可以每限制每个议员只可以喺每一个嘅即係项目里面一个修订。哇，呢个真係呢个咩议会嚟㗎？ 滅聲 吓，呢度滅聲完之后嗰度又唔俾议员。你諗下，即係如果70个里面已经系唔公平嘅选举制度啦。 係啦，已经功能组别一半 啦。已经功能界别一半啦。咁你仲用呢个方法，咁人你真係有啲咩后着啦。 唔係冇啊，我觉得嗰、那个佢而家个动议啦。咁个动议就话即係指准一个嘅一个项目一个动议。咁你咪限制晒我哋嘅言论空间，我哋嘅表达空间啦。即係我 呢你就出返条桥呢，因为呢佢又讲话呢可以一系列㗎嘛。咁你咪一个之后一系列跟住上囉。 哦，佢又 抄埋一碟啦， 唔系佢直情，如果佢而家捻落嚟咧，就冇得系列噶啦。吓、你一个议员只一个动议，但系我哋一定抗争，因为点样个方法好简单。我哋今日会问佢、喂，你而家整个动议出嚟啊？系、啊，原来喺议事规则里边，财务委员会议事规则里边咧，系冇讲到点样修订噶。咁我哋又问你啊，好啊，点样修订啦？ 点样修订呢个理想嘅修订？ 系啦，咁我哋谂过咧，嗱，你由。譬如修订好简单，你由一个议员一个动议啊，有个一字喺度啦。咁你一个议员一亿嘅动议吓，9990万嘅动议，咁一路降到去100000嘅动议都得噶。喂，咁大佬，咁你修订我都无聊期啦。 咁就可以去到2020年啦。呢、這个今日呢个财委员会 嘥唔嘥时间啲啊？ 我特首话打几个电话搞掂噶咯。 系啊，佢系、打几个电话搞掂啊？佢哋嗰啲而家空人噶啦，特首而家。咁所以咧，其实 你收个电话未？ 佢啊打嚟嘥气啦，佢知道系嘛？咁所以咧，如果要即系抗争咧，其实你个一路咁样修订。修订嗱，咁当然有啲人话喂，咁你咁样修订咪阻住财委会嘅开会吓，咁啊长者生活津贴啊，第二通过， 所以咪搵啲老人家嚟恰你啦， 系啦，但系冇嘢噶， 你唔俾就因为你哋拖住，所以佢哋冇呢个 价，系呢个另一个问题啦，等我再讲啦，嗰个佢话拖即系佢啲横盲嘢，等下再讲。但系如果佢要即系、根据政府嘅成个议事规则咧，就系、政府如果要随时加入嚟咧，系政府行先嘅，吓、我哋呢啲动议又要 各 自，系嘛，咁冇嘢噶，咁你咪成一万。个修订慢慢各自咯，各自到最后，大家系咪咁样玩落去先？即系我觉得好庆嘅一样嘢，建制派一开波咧，佢乜都唔做，就捻咗你先，捻咗你嘅言论空间先。咁然后呢就政府 呢招叫先下手为强， 先下手为强啊！ 呢个先下手为强，因为佢諗住呢啱啱选完，距离下次选举仲有4年时间。啲人唔記得㗎啦嘛，到時咁咪、一定會都 喺小黃軍未選舉之前就已經搞掂咗你開會時間，啊仲勁啊真 係！咁話你睇下啲橫蠻嘢咧，嗱我講翻長者生活津貼，政府啲橫蠻嘢咧就係嗱，而家我哋福利事務委員會啱選咗主席，咁咧就從未開過會關於長者生活津貼嘅，傾都未傾過，咁啊家父你知道，喂大佬呢啲咁大嘅嘢，一定要喺事務委員會傾啦， 過個冷， 咁佢過冷去點過咧？聽日開會。 Okay. 然后跟住咧，礼拜五就去财委会。 Okay. 喂，快唔快啲啊？一五日搞掂， 系四个字，橡皮图章。 系啦，当我哋 橡皮图章 吓，当我哋 哥啊，会唔会 Henry 打电话俾阿 CY 话，喂呢个方法最快喎？ 系啊， 会唔会啊？因为嗰时 Henry 话，佢话喂。我啊知点做，你点识做啊 ？C Y 系啊，啊点原来 C Y 都识做，用夹硬嚟啊，离谱到咁样。同埋佢而家离谱到点咧？就佢话威胁我哋啊，而家即系搵啲老人家做人质，勒索我哋点咧？佢话如果你10月26号通过咧，我就追溯 开始， 月头开始。咁、我就问阿林郑月娥，嗰日我同佢倾咗半个钟关于呢单嘢。喂，咁点解你唔可以11月通过？ 一月啊十倒数十追索十月一号咧，或者十二月通过都可以追索十月一号噶，冇理由一定十月廿六一定要追索十月一号噶，十一月都得噶。 系， 佢话呢个系政府内部而家财务嘅纪律规矩。喂，大佬，咁你自己夹硬嚟五日通过得， 乜嘢嚟？ 然后跟住咧，你呢样嘢又话啊特殊又特殊处理唔得，吓、啊、你要通过嗰时又话啲老人家急，啊咁我话我要追索嗰时，你又话唔得。 人哥，我呢个节目成日都说话经常讲啊，呢个特区政府喺阿梁振领导之下系冇规冇矩啊， 全部 有规矩啊， 夹硬嚟，全部啲嘢都夹硬嚟。咁所以咧，你睇佢而家佢哋啲手法咧，即系全部都系一啲用一啲大石砸死蟹、霸道嘅方法。嗱、嗰日咧，头先大家都有听阿梁振英嗰日嚟立法会讲啊，佢又威胁我哋啊，佢话冇嘢噶，大家即系早知咧，你而家啊有啲咩嘢同政府唔协作咧，大家都失分噶、你唔好以为净系政府失分啊，你都失分噶、即系失分咪失分咯。而家我哋为市民，我唔信我哋失分，系嘛？但系即系佢而家咁霸道。啊、好似攞嚟又嗰日嚟教訓我哋，即係成個你睇梁振英嗰日嚟立法會咧，我覺得佢係同香港人訓話嘅啫。係啊，我就話佢國家領導人 用中央指令嚟， 係啦。然後咧就話俾你聽，你哋班友啊，經濟要靠祖國啊，你政治上又俾祖國控制，你唔跪低唔得嘅咁樣。我覺得嗰個係好離譜，香港人點解要跪低啫？ 嗰、那個場合咧喺嗰個電視畫面見得好乞人憎嘅就係、是、咧，矮化晒所有嘅立法会议 员，系啊，呢个 佢喺度好似一个老师喺度讲书咁真系。 我想问话咯，佢哋 想问下朱木啦。咁啊，朱木你作为一位牧者啦，吓、啊，即系有耶稣照住啦。头先阿大班话吓，咁、啊、面对而家呢个社会嘅唔公义，其实作为即系信徒好吓，系、啊、点样面对？即系点样俾啲招数啊？李卓人啊，佢哋作为泛民嘅议员，你过激咧，啲人话你激得滞，但系唔激咧？就俾人个个话你跪低，咁点咧？ 嗱，依家咁样嘅走法就，我哋从八四年开始增加八直选咧，希望你个议会咧充分代表民意咧。呢、這个议会其实咧，同我哋所期望嘅议会咧。已经差一决，已经矮化到咧，不能够同政府咧， 十万九 千里啊，冇法子嚟到商谈嘅。然后咧，政府强盟咁去施政嘅话咧，最终其实就爆发喺街头。嗰、那个矛盾同埋冲突，呢个咧系我哋宗教界人士咧一直都唔想有嘅、 嗯。 所以政府若果唔要虚心聆听民意，同埋咧同直选嘅议员咧有所交流，只系单凭数票数而决定事咧、始终个矛盾冲突。所以我哋奉劝政府一句说话咧，系应该公义先能够达至和谐，冇、公义咧，根本呢个社会就唔会有和谐有和平嘅。 冇错，即系其实佢一不断咁喺度和谐咧，最惨就系佢哋自己啲工商界嘅围威喂官商勾结，佢哋系够和谐啦，真系着物都着肥到真系绑鞋带都绑唔到啦。但系其他嗰啲咧，你而家贫富悬殊嘅问题系嘛咁大镬，而家近月逼住我哋 DBC 又要执议会啲议事规则又要进一步收窄，逼民间社会嘅力量嗱呢一点咧，其实确实。即系唔系我哋社会之福，不过问题似乎咧嗰个分裂啊系越嚟越大。 系啊， 咁呢一点咧嗱，我哋新闻之后咧，我哋继续同两位啊，我哋即系再一次多谢佢撑 DBC 嘅基金嘅信托人啊，咁咧然后继续如果有听电话咧，就同啲听众一齐倾偈。 政府同埋立法会协作得好，得分嘅不仅系政府一方，反之失分嘅。亦都不仅是政府一方。 我而家唔听佢讲大话， 你立即交代僭建。 如果行政长官要匿喺我哋议事规则后边，系唔肯回答问题，佢唔肯向社会交代咧，呢、這个应该受到立法会同埋社会嘅谴责。 上一届嘅政府议而不决，今届嘅政府倒退到会而不议。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家富。 Hello， 早晨， 点晒七分 啊吓，唔系未有，唔系被封麦有声嘅。开头大家我哋都理解一下啲吓、啊、耳筒先吓、啊，因为咧开始要接听电话。不过接听电话之前咧，头先咧我同阿朱木同李卓人讲开咧，就系即系以后议会嗰个嘅 组成同埋你哋嘅工作嘅呢一个嘅力量应该点样做？我相信咧，呢、這个议会一定会越嚟越分化，跟住就令到社会越嚟越激化，然后走上街头。呢、這个就系未紧呢几年，特别系到2016、2014、2015将2016、2017嗰个政改方案攞上嚟嘅时候咧。我相信个社会上面更大嘅意见。 新闻前你讲就话咧，系可能喺嗰个社会度出现好多分裂嘅情况。我觉得咧，我又想做编辑咧，改呢个字 系咪 撕裂？ 撕裂， 好。我呢个撕裂咧就系政府造成。 系啦，系嘛。 同埋咧，我谂而家佢做好预备咧，就系如果佢嗰啲嗱第日咧所谓2017普选啊真普选定假普选咧，我真系冇唔乐观。 嗯。 吓咁佢啊谂住我咧一定上街。或者好多嘢跟住都上街，咁所以你睇到佢而家有几方面嘅手段嘅。第一就係、是、搞传媒，即係嗱 ,DBC 冇啦，咁、你记得嗰时佢个讲过㗎，大家都知道佢嗰时想搞商台㗎梁振英，咁乜嘢中晒啦。好啦，第二样嘢警方而家今日啱啱报咗呢就买定了嚟对付示威、大家有睇到报纸、已经买定晒啲架撑啦、新架撑科技架撑、已经出到大支装嘅 缓冲喷火筒啦，咁大支嘅、 但嗰个已经系以前㗎啦，而家又有新嘢啦，再劲啲嘅，今日啱啱话有新嘢， 即系以后我哋要带埋耳塞先可以 啦。咁啊，第三样嘢去做咧，就对付议会。 嗯， 所以其实大家睇到咧，佢系全面开战嘅，佢系全面收紧， 冇错。 因为谂住嗱，议会佢会封，去封杀，靠建制派去封杀我哋，然后谂住我哋上街，上街佢就话明嗱，而家我买定架撑。嗱，你记得嗰时咧，有啲人就话佢你呃人嗰度系大家记得就系边一下咧？就系佢23条嗰时，佢曾经讲过话，迟早香港都要出防暴警，咁佢又唔认啦，系嘛？咁即系大家嗱，而家佢嚟啦，吓，即系根本佢就嗰时话对付商台，佢又唔认，话要对付示威者，佢唔认。而家佢净做俾你睇啊， 冇错。 所以呢个先大镬，然后跟住三条战线，传媒去链，然后跟住议会去链，再链埋你街头，三样嘢同你一齐封。 喂，仁哥，如果听你咁讲，使乜两年啊？佢叫我哋俾两年佢，然后佢先至再嚟吓大事去改革。睇嚟两个月都掂啦， 系啊， 打个电话搞掂啦， 系啊， 电话掂噶啦。 即系佢而家咁嘅样，已经改革紧。其实嗰啲系改革，系即系倒退嘅改革。系啊，西环治港嘅改革。 我哋 佢而家真系做紧西环。 我哋听下啲开心少少嘅消息啦。我哋报一报数俾大家听啦。即系我哋听众同埋我哋嘅支持者咧，而家已经将佢撑 DBC 撑大班嘅基金咧，去到260,002,247蚊。咁即係由10月10号开始，即係短短呢，即係唔计星期日呢，其实係大概1、2、3、4、5、6、7、8、8日时间。咁即係每日差唔多呢都30多万啦，平均。 过咗10点仲劲。大家知道10点去嚟更加要劲啲。 最主要呢 DBC 要打乜嘢先。 嗯。其实呢我相信呢一个最重要嘅对 DBC 嚟讲咧，就系有资金啦。大家今日睇到用报道咧，就王维基讲得好笑啦。啊，我有钱又冇牌，啊 DBC 有牌又冇钱，咁所以咧。 DBC 啲股东系好搭水嘅， 唔系系佢哋搭水啫嘛， 佢唔想攞出嚟，同埋佢系冇依照到董事会嘅决议去揿钱啫嘛。 朱木问得好嘅咧就系，咁你哋打乜咧？佢咁有钱，就系佢哋唔肯逾期吓嚟去注资，因为阿监听提过我，我曾经讲过话定期注资唔系定期， 逾期 即系逾期，即系根据大家嘅协议，根据股东。嗰个嘅大家嘅董事局嘅开会，佢一定要定期预期注资㗎嘛，因为点生存啫，係咪你一个新嘅台，唔通你话諗住开几个月就赚钱能够自负继续呀，唔使再注资就可以有广告能够顶得顺，冇可能㗎嘛。咁所以朱木其中一个最重要嘅呢，就係对呢一个注资嘅协议呢，而家对方就唔应。吓，佢就觉得要攞个声明，就话：，冇啊，必有啫，要睇埋盘数先，所以佢成日就要睇数，成日就系睇数。一十点咧，就算佢嚟唔嚟呢个嘅封咪都好咧，佢一定一大队嘅会计师 系数师走嚟就又系睇你数，就烦到我哋根本你。 咁上次咪我睇个 数系啦，上次系大班玩，唔系玩啊！上次好认真地俾埋呢个直播室佢哋， 欢迎佢哋嚟， 欢迎佢哋喺呢度核数。系不过算啦， 嗰时候法官就话咧，俾晒啲数簿佢，等佢哋自己 系啊系啊 系 啊，中晒噶啦。 好啦，嗱咁啦，我哋即系好多听众想同大家倾下偈，同两位我哋嘅即系德高望重，做我哋低撑 DBC 基金嘅信托人倾下偈啦。大家苏生早晨， 啊早晨啊苏生， 早晨 ，Hello 苏先生， 听唔听到 ？Hello 苏、啊、生可能等得耐， 唔好意思，真系 唔好意思，系啊苏生唔喺度，我有杨太， 杨太， 杨太， 早晨， 系早晨，杨太， 早晨。 请问而家系 有阿朱耀明， 早晨， 系早晨，早晨，有朱耀明同李卓人， 有 阿林伯， 系啦，系啦， 边位啊？ 阿林伯，仲有林旭华， 你好，你好，梁仔， 好， 系你， 仲有 咧？系四个啦，大师你好想多啲人，不过我哋暂时喺呢度四个。 哎呀，我真系好担心 DBC， 唔知点样，同埋我觉得香港真系我好悲观啊，以后嘅。前途啊，咁样 系， 我就想 讲翻 啊，郑家富，我好欣赏你个为人同埋你个表现，即系你唔留喺立法会咧，我哋系好失望、好心痛，因为而家咧入去嗰啲真系低质素咧，低到不得了。今朝咧，蒋丽云喺呢个商台讲嘢。真系佢越讲得多咧，就越露晒底。 唔紧要，我哋仲有李卓人， 所以 喺呢个 唔系而家我哋首先强烈谴责郑家富唔翻立法会。 系啊，唉，唔停我哋又挨，我又闹到你攞背囊走噶啦， 啊，我闹到你啊，要你攞背囊走啊，你好在立法会度。真系阿杨太，我好同意啊！真系阿家富唔入去咧，我哋好惨啊，系嘛？即系冇 换咗。换咗嗰啲，而家嗰啲真系垃圾。 唔系，咁有范国威，咁即系你，即系有啲新一代。 仲有啲好嘅喺度，但系咧，嗰啲咧远不及啊！嗰啲而家女嘅新嘅女议员咧，绝对咧争好多条街，争好多皮，同呢个余若薇啊、吴可儿啊嗰啲真系争好。 咁你唔好，你唔好同佢哋比啦，你同阿蒋丽云同阿刘光华比，你又中意边个多啲咧？ 冇错 啊， 呢 个真系难谂啊，呢个就真系难 大公布赞啊，蒋丽云。 真系有啲垃圾，真系好浪费呢个公帑啊，真系。 系嗱，好啦，嗱，杨太，你今日会唔会嚟我哋政府总部啊？ 会嚟，同埋咧。我想讲一讲咧，琴日刘慧卿咧嗰番说话咧，佢表现得好唔大方，好唔得体。你正正咧就系代表咗我哋讲嘅嘢啊！如果我由我出口咧，佢就唔会咁样对我嘅，应该，因为我系选民嚟噶嘛。我真系好痛心、好失望，支持咗民主党好多年噶啦，同投票之前啊，都唔知同屋企人倾咗几多次，点投啊、点投啊，真系好难投，又惊即系泛民就输好多票，即系而家咧，即系冇办法，而家焗住咯。 好啦。 我都冇咩啊，但系 继续努力。好，杨太，多谢你撑我哋，今日晏昼见啊。跟住到苏先生， 苏生你好，苏生喺处咪？ 苏生， 喂喂， 系到你啦，苏 生。 苏生，苏生，请讲。 喂， 系 听到噶啦，你讲啊。 姓叶噶， 阿叶生，唔好意思， 吓唔紧要， 系请继续。 阿林伯细班，你真 系 你 好， 你好， 系你好。 点解一个电台咁真嘅电台，同埋一个咁开心嘅电台，都要封佢嘅？吓，同埋一样嘢 ，DBC 呢件事都算系一件新闻事件啦。 系， 点解琴日无线同 TV 系压压市，一啲都冇报道嘅？佢系咪妨碍咗新闻言论嘅流通咧？ 我哋又咁样讲啦，我哋尊重各个传播机构嘅新闻自主啊。 冇 噶啦，即系佢哋嘅判断系 贵入 边 啦，贵入边啊！我哋作为评论员，最可以咁讲啦。 同埋我想同阿李卓人讲，第一次开立法局，我谴责你哋泛民，点解要同呢啲梁振英喺度做戏啊？点解唔行晒出去抗议啊？做咩要坐喺度听佢讲，俾佢做细路仔喺度训示啊？佢凭咩资格？佢唔系我哋选出嚟噶，我希望李卓人你 俾李卓人回应一下好嘛？ 唔系咁，有时咧，即系呢个我哋之前冇倾过吓，即系第时我哋都要早少少预备下吓。如果大家啲嘢，我哋都希望。 咁啊，你吉屎 嚟㗎嘛。 唔係，但有時要傾一傾，因為如果我哋走咗呢，工黨走咗呢，其他人唔走呢，咁又唔係幾好。咁呢啲真係要真係之前傾嘅。但係第二次我會有個敏感度去同佢哋早啲傾㗎。有時有啲嘢我哋自己傾自己嘅，就冇喺泛民成個會裏面呢去傾大家走唔走㗎。因為諗住嗰時開始嗰時諗住爭取呢，係有個答問嘅環節嘅。不過我明白嘅，即係有時我哋都即係要嗰日，我都話佢嗰日國家領導人上身，好似即係教訓香港人咁樣，咁我哋都好興啊。 唔係咁，所以咧，阿葉生啊，我相信咧，即係要對而家日後嗰個議會咧，大家即係社會上咧，我相信需要佢哋好激嘅有一批人。但系都需要有一班即系议会又觉得喂，你议会都系一个庄严 啊， 你话如果成日都 walk out， 有时真系咁，即系不如总辞啦，大家唔想开会啦，系咪？即系所以有时佢哋都好难做。 今日咧为咗言论自由咧，下午咧喺政总见啦。 好， 系大家一齐参与， 最紧要呢样。 大家讲啫，可以放心啲。 多谢你，多谢晒。好，跟住到， 今晚见。 好，跟住到李先生。 李生你好，李生。诶、哎，个电话系可能又出现咗问题啊！ 李先生，唔紧要，亦都有哇，嚟自三藩市嘅朱太，朱太你好， 你好啊， 朱太你好， 我系朱师奶， 朱师奶，我头先咧大班就话 朱牧师喺度即刻， 朱牧师 朱师奶啊， 系嘛系嘛系嘛，朱牧师同李卓人喺度啊，朱师奶有咩想同佢讲啊？ 各位系咁多位主持你好，阿家父啊，我就想有一个问题，关于即系嗱，你系律师啦， 系， 咁我就唔明点解而家摆到明系，譬如啲股东系遗产合约，佢哋系唔注资， 嗯， 咁点解佢哋入品，即系入纸去法庭，法庭都乜嘢都系判佢哋系好似系佢哋赢， 唔系而家未赢，而家未。即系呢个官司里面咧，胜负未知嘅。不过问题咧就即系未交锋添啦，最重要嗰幕都未交锋，咁所以咧呢个即系言之尚早。咁但系因为佢哋即系始终咧啲股东之间嘅注资咧，喺向政府申请嘅发牌，政府一定有一个要求嘅，所以佢台咧基本上五年咧要注资6亿2000万啊嘛。咁你先能够令到个政府肯发牌俾你啊，唔会话李卓人你开个台咁咪 俾你宰我多余啦。 宰我多余啦，系咪我哋大家几条友傻㗎你哋咁。咁梗係有啲有钱佬黄楚标李国宝嗰啲。咁第一次买 国章 黄子欣。係啦，咁大班就搵到佢哋，咁大班就遇人不熟啦，佢话咁，但冇办法啦。而家事件发展到咁，冇等待呢个官司囉。 是啊，因为好像我们的师奶仔呢，我们都似乎都明白这个道理、哦。 嗯。 为什么即是法庭这些是法律来的，即是为什么会是这样 呢？不是你这样，你不要有一个前设，就是一定是即是大班去一定输。现在未知的。咁但係因为呢未有呢样官司呢，对方即係啲股东就唔肯注资嘛。就令到资不抵债，於是乎我哋班主持人唯有就二波囉。就係咁囉。 咁但係佢哋咪就违法囉，佢哋係唔。 咁系唔系违法呀？等下一等个官司结束咗啦、嗯、即係有个定论啦。 朱太呀，我最嬲嘅呢就係我哋嘅系监管嘅部门，我哋嘅局长就话吓、我唔知咩叫二波喎、啊。大班咪闹佢哋囉，佢哋淨係識得出糧，出糧啲人想盡力做嘢㗎。我同阿富幾時有計較錢就埋嚟做嘢啫，係咪？ 係，冇錯。所以呢話三藩市阿朱太，即係而家你應該係夜晚啦，係咪？黃昏 係。係 啊，好，多謝你撐我哋，好嘛？ 多謝曬，多謝曬。 好多電話等緊，多謝你繼續啊，聽聽我哋嘅發展如何。跟住到岑先生。 岑生你好。 岑生你好。 係，岑生。系，阿陈生，阿陈生，请大声啲，我哋听到你讲嘢吓。喂，陈生。 哦，陈生，陈生你好， 今日我哋嘅电话，诶，陈生系你啦吓。 你好，就系做咁多，就系咁多主持人。 早晨， 你好，早晨 ，早晨。 系，咁我想再问下李卓一个问题，我想问你仲当人民力量同埋死民系咪泛民先？你而家同佢好似即差唔多叫國籍，即差唔多叫唔認識咁滯喎。我想問下你哋，咁你如果佢哋搞議會抗爭嗰時，咁你哋係咪到時歸縮一邊咧？ 唔係，梗係要抗爭啦嚇，我哋冇話唔抗爭啊嚇。咁啊，大家用咩方法抗爭？大家 走，覺得你哋兩個好似 陌路人嚟嘅咧？ 唔系咁，唔好话陌路人咁，大即系等于你记得阿家富同我当人民力量旧年拉布抗替补嗰时，我哋都有出声啦，系嘛？即系我觉得 出声有用咩？投票跟住 唔系啊，唔系出声啊，直情一齐拉布啊！ 又下 一 个议题， 系啊，一齐拉布嘅。 阿岑生咁样公道啲，正如李卓人讲咧，上次拉布咧，我哋即系都有一齐同阿郁文咧，阿李卓人同何秀兰， 你都有意助噶， 系啊，有 有冇错？好嘛，多谢 助拳啊！即系我同意嘅，大家即系应该团结啲助拳。但系即系我觉得泛民而家大家之间咧系好多嘅即系历史嘅问题喺度。咁我都尽量希望拉晒各各界人马咧，大家要一齐抗争， 特别喺大 即系系啊，顶住呢个梁振英啊！所以譬如话而家佢财委会封杀，吓咁我哋都同泛民倾呢单嘢，一定要大家一齐。即系唔系话计教边个去抗争，最之一齐抗争，人民力量修订，我哋又修订，大家一齐修订，吓呢啲一定要一齐做嘅。 好，跟住到胡小姐， 胡小姐早晨，诶，又系有个电话线有问题，即系 电话线路咧，即系我哋可能啲听众好， 唔好意思，真系唔好意思， 好多打入嚟，咁阿朱木同阿朱木倾下，即系作为教会人士咧，宗教人士咧，其实见到一个社会好激。啊，譬如头先个岑生咧，系我相信佢系人民力量嘅支持者啦。咁啊，佢系确实系走到社会最前嘅一班人嘅。咁支持民主嘅，亦都有一班系比较保守嘅。你觉得点样能够将呢两班人能够团结，尽量团结呢？ 其实咧，最主要就系反映嗰个政治制度本身咧，系有一种撕裂嘅情况，使到分化。如果你话一人一票咁样，大家嗰个情况同现时咧就唔一样啦，因为。依家有十几人咧就唔使选嘅，就已经自动当选， 即系奇怪啊！ 吓，又咧就有啲百几票又当选， 系咯， 有啲几万票、十几万票， 你几廿万当选，唉，喺个议会度。 咁所以呢个制度个本身咧，就使到呢个议会本身冇发展能够妥善地处理问题， 荒谬噶。 因此咧，就必然出现一啲较激嘅，因为冇出路啦。 冇错， 所以咧依家咧。啲后生仔或者有一个有啲派别咧，系以激嘅行动去表示咧呢个制度嘅不满咧。除非我哋改善呢个制度，否则呢种现象仍然继续落去嘅。 冇错。好啦，胡小姐翻嚟啦，胡小姐你好， 胡小姐你好， 你好。 早晨，胡小姐。 早晨。唉，我仲有几分钟，快啲讲。 好啊。 因为咧，我咧真系好多谢 DBC 啦，好感激啦，乜都做晒噶啦，支票拎埋上嚟。 多谢。 咁但系咧，我喺其他 forum 嗰度咧 post 咧，叫你支持二波依行动咧，竟然俾人删晒。 系嘛？ 佢话个即系有啲人好醒目啦，就问点解啊？点解你会俾人删晒噶？即系啲其他啲网友啦，话宣传咯，佢话宣传之下因为宣传之嫌咯。我话我连 account 都删埋，冇得博，因为我觉得。喂，报纸都讲我宣传乜嘢啫？点解系宣传？即系我觉得唔止系传媒和谐，连呢啲嘢都会俾人和谐。 系 咁，所以我就呼吁大家啦，就唔好谂住净系吃喝玩乐啦。大家真系要企出嚟，做到几多都好啦。冇唔知结果，唔好睇结果。 系啊，尽力问心无愧啊，系啊，真系。 系啦，啲人就问我冇乜用啊，冇用一件事，做咗出嚟先啦。有唔有用好多嘢系教小朋友啦，因为我都带埋小朋友出嚟，即系觉得好多嘢，如果要睇结果，唔知噶，但系好多嘢我哋做咗，净系要睇结果先，有咁嘅机会成功啊，先至出嚟，唔系噶，就系争你一脚就或者唔成功噶啦，所以大家有一脚就得一脚，有一多人就得一个人嘅咋， 唔系，所以有时系我好同意你，即系我觉得好感动，就系大家唔好问。啊！即系成功定系会唔成功？问啱定唔啱先，第一样嘢吓，应该撑嘅就应该去撑。 因为连网上你都俾人和谐，啲师奶网都俾人和谐，咁你啲师奶就唔好咁，唔系个个师奶都咁无知嘅。但系亦都因为冇人俾我去纠正翻呢件事，话俾你听。喂，我唔系宣传，我唔系乜嘅，想讲翻呢件事，等佢哋喂大家支持下，乜嘢人都要。 唔系阿胡女士，你就感觉到嗰种维稳嘅势力嘅嗰种嘅网络嘅犀利， 渗透到 渗透到各方噶啦，好嘛？ 所以点解我哋要系反被灭声，还声于民就咁解啫。 所以大家唔好问。得定唔得？啱定啱先？ 冇错， 大家一齐出嚟就一定成功啊！ 好， 阿富，你有冇睇到我哋今日嗰个全版广告咧？实在真系玩啊！阿 C Y 嘅， 系 今日五点 穿上黑衣，政府总部齐心捍卫，齐心咧，我哋用红色嘅， 冇错， 齐心， 齐心咧， 我哋系齐心啊，好， 阿陈太， 你同佢齐心啊， 好，陈太早晨， 早晨，早晨，各位， 系你好， 系陈师奶啊， 陈师奶， 喂，我哋啲师奶好劲噶， 梗系啦，梗系啦， 师奶 power， 梗系啦，喂，冇啊，阿富哥啊，冇啊，你记唔记得咧？曾经咧，茶餐厅有个。有个 case 咧，就系话好似话嗰个老板清咗盘，即系唔俾啲人嘅人工啦，工人嘅人工咁就清盘就 系有个食肆系有个老板佢接二连三用呢种手法吓。 我觉得而家 TVC 咧 cope with 呢个 case 有少少近似咯，喂，啲老板又唔搞掂啲人员工咁啊，佢就话清盘，我觉得有啲问题。 阿李卓人都接过好多呢啲 case 啦，啲酒楼啊，执完一间又 一间，开另一间，然后跟住呃破欠基金， 系咯，点可以咁样噶？嗬， 不过陈太，佢最紧要咧，你唔好怪 而家 DBC 啲员工都唔系去到破欠基金嘅， 暂时未去到， 迟早未去到，迟早去啊！ 我哋都支持你啊！喂，阿仁哥会唔会嚟啊？仁哥？ 啊！我一定一定吓，介大家一齐撑啦！ 今朝嚟咗，同埋佢系我哋嘅信托人， 一定嚟撑 呢一样最紧要， 系啊！大家一齐撑， 系啊！一阵正总见啦， 好多谢你啊，陈太。嗱，我哋时间差唔多啦，距离十点。 喂，有冇大军喺出边门口啊？ 而家唔知， 因为我哋直播室同写字楼一段距离。 两位俾你哋简单总结，好嘛？注目先。 好，言论自由咧系非常重要嘅，我哋撑 DBC。是今日睇见咧，传媒咧全部都被學蟹咗啦。能够讲真话嘅一个电台咧，我哋觉得一定要撑嘅，否则香港咧就沦陷，成为咧一个方言治港嘅可能性出现。我哋系唔想见，所以我哋一定要撑一个讲真话嘅电台。 多谢主播阿欣。 系啊，即系其实大家睇到咧，呢个系梁振英去搞言论。一个开始吓，即系如果 DBC 冧咧，佢一路会即系一路杀落去噶啦。咁所以大家一齐撑住咧，就系希望撑住个言论自由。咁我哋好希望香港系呢个言论空间咧，我哋继续珍惜，系继续捍卫。咁大家一齐今晚咧系嚟呢个政府总部吓，一齐去抗争。 好，系我哋连咗二播，仍然希望继续落去嘅。 好， 去到礼拜日。 好。